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async await，使用同步方式去写异步代码。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介绍了怎么使用 promise 来实现回调操作。使用 promise 能很好的解决回调地狱的问题。但是啊，这种方式充满了 promise 的 then 方法。如果处理流程比较复杂的话，那么整段代码将充斥着 then，语义化不明显，代码不能很好的表示执行流程。比如下面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我先请求极客帮的内容，等返回信息之后，我再请求极客帮的另外一个资源。文中接下来的代码展示的是使用 fetch 来实现这样的需求。fetch 被定义在 Windows 对象中，可以用它来发起对远程资源的请求。该方法返回的是一个 promise 对象。这和我们上篇文章中讲的 xfetch 很像。只不过 fetch 是浏览器原生支持的，并没有利用 XML HTTP request 来封装。从这段 promise 代码里面可以看出来啊，使用 promise then 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整个请求流程已经非常线性化了，但是代码里面包含着大量的 then 函数，这使得代码依然不是太容易阅读。基于这个原因啊，ES7 引入了 async await，这是 JavaScript 异步编程的一个重大的改进。提供了在不阻塞主线程的情况下，使用同步代码来实现异步访问资源的能力，并且使得代码的逻辑性更加清晰。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通过这段代码，你会发现整个异步处理的逻辑都是使用同步代码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且还支持 try catch 来捕获异常。这就是完全在写同步代码嘛，所以是非常符合人的线性思维的。但是很多人都习惯了异步回调的编程思维。对于这种同步代码实现异步逻辑的方式，还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因为这中间隐藏了一些容易让人迷惑的细节。那么本篇文章我们继续深入，看看 JavaScript 引擎是如何实现 async 和 await 的。如果直接上来就介绍 async 和 await 的使用方法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有点懵。所以我们从最底层的技术一步一步的往上讲解，从而让你彻底弄清楚 async 和 await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本文我们先介绍生成器是如何工作的，接着讲解生成器的底层实现机制携程。又因为 async 和 await 使用了生成器和 promise 两种技术，所以接着我们就通过生成器和 promise 来分析 async 和 await 到底是如何以同步的方式来编写异步代码的。生成器就是一个带信号的函数，而且是可以暂停执行和恢复执行的。比如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执行这段代码，观察输出结果，你会发现函数 getDemo 并不是一次执行完成的。全举代码和 getDemo 函数是交替执行的。其实啊，这就是生成器函数的特性，可以暂停执行，也可以恢复执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生成器函数的具体的使用方式。在生成器函数内部执行一段代码，如果遇到 here 的关键字，那么 JavaScript 引擎将返回关键字后面的内容给外部。并暂停该函数的执行。外部函数可以通过 next 方法来恢复生成器函数的执行。关于函数的暂停和恢复，相信你一定很好奇这其中的原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JavaScript 引擎 V8 是如何实现一个函数的暂停和恢复的。这也会有助于你理解后面要介绍的 async 和 await。要搞懂函数为何能够暂停和恢复，那你首先要了解携程的概念。携程是一种比线程更加轻量级的存在，你可以把携程看成是跑在线程上的任务。一个线程可以存在多个携程，但是在线程上同时只能执行一个携程。比如当前执行的是 A 携程，要启动 B 携程，那么 A 携程就需要将主线程的控制权交给 B 携程，这就体现在 A 携程暂停执行，B 携程恢复执行。同样，也可以从 B 携程中启动 A 携程。通常啊，如果 A 携程中启动了 B 携程，我们就把 A 携程称为 B 携程的副携程。正如一个进程可以拥有多个线程一样，一个线程也是可以拥有多个携程的。最重要的是，携程是不被操作系统内核所管理的，而完全是由进程控制的，也就是说，在用户态执行的。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性能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会像线程切换那样消耗资源。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携程是怎么执行的，我结合了上面那段代码的执行过程，画出了下面的携程执行流程图，你可以对照的代码来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携程的4点原则啊，第一点是通过调用生成器函数， 简 demo 来创建一个携程键。创建好之后，键携程并没有立即执行。要让键携程执行的话，需要通过调用键 next。当携程正在执行的时候，可以通过 here 的关键字来暂停键携程的执行，并返回主要信息给副携程。如果携程在执行期间遇到了 return 关键字，那么 JavaScript 引擎会结束当前的携程，并将 return 后面的内容返回给副携程。不过，对于上面这段代码，你可能又有这样的疑问：副携程有自己的调用站，键携程也有自己的调用站。当键携程通过 here 的把控制权交给副携程的时候，v8 是如何切换到副携程的调用站的？当副携程通过键 next 恢复键携程的时候，又是如何切换到键携程的调用站的？要搞清楚上面的问题啊，你需要关注以下两点内容。第一点是键携程和副携程都是在主线程上交互执行的，并不是并发执行的，它们之间的切换是通过 here 的和键 next 来配合完成的。第二点是，当键携程中调用了 here 的方法时，JavaScript 引擎会保存键携程当前的调用站信息，并恢复副携程的调用站信息。同样，当在副携程中执行了键 next 的时候，JavaScript 引擎会保存副携程的调用站信息，并恢复键携程的调用站信息。为了直观的理解副携程和键携程是如何切换调用站的，你可以参考文中图。到了这里，相信你已经弄清楚了携程是怎么工作的了。其实，在 JavaScript 里面啊，生成器就是携程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样，相信你也就理解了什么是生成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使用生成器和 promise 来改造开头的那段 promise 代码。改造后的代码如文中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 ，for 函数是一个生成器函数，在 for 函数前面实现了用同步代码的形式来实现异步的操作。但是在 for 函数的外部，我们还需要写一段执行 for 函数的代码。如上面代码后半部分所示，那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段代码是如何工作的。首先执行的是 let 键等于 for， 然后用来创建键携程，然后在副携程中通过执行键 next 把主携程的控制权交给键携程。键携程获取到主线程的控制权后，就调用 fetch 函数来创建一个 promise 对象 readFrom E。然后通过 here 的暂停键携程，并将 readFrom E 返回给副携程。副携程恢复执行后，调用 readFrom E 点 then 方法等待请求的结果。等通过 fetch 发起的请求完成之后，会调用 then 中的回调函数。then 中的回调函数拿到结果之后，通过调用键 next 放弃主线程的控制权，将控制权交给键携程，并继续执行下个请求。以上就是携程和 promise 相互配合执行的一个大致的流程。不过通常啊，我们把执行生成器的代码封装成一个函数，并把这个执行生成器代码的函数称为执行器，可以参考居民的 call 框架，如接下来代码展示的这种方式。通过使用生成器来配合执行器，就能实现同步的方式编写出异步的代码了，这样也就大大加强了代码的可读性。虽然生成器已经很好的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但是程序员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这不又在 ES7 中引入了 async 和 await， 这种方法能够彻底的告别执行器和生成器，实现更加直观简洁的代码。其实 async await 技术背后的秘密就是 promise 和生成器。往底层说，就是微任务和携程的应用。要搞清楚 async 和 await 的工作原理，我们就要对 async 和 await 来分开分析。我们先来看看 async 到底是什么。根据 MNDN 的定义，async 是一个通过异步执行并隐式返回 promise 作为结果的函数。对于 async 函数的理解，这里需要重点关注两个词，第一个是异步执行，第二个是隐式返回 promise。关于异步执行的原因啊，我们一会儿再分析。这里我们先看看是如何隐式返回 promise 的，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代码。执行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到调用 async 声明的 for 函数返回了一个 promise 对象，状态是 resolved， 返回的结果如文中所示。我们知道了 async 函数返回的是一个 promise 对象，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结合文中的这段代码，看看 await 到底是什么。观察这段代码，你能够判断出打印出来的内容是什么吗？这得先分析一下 async 结合 await 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详细介绍之前啊， 我先站在携程的视角来看看这段代码的整体执行流程。结合这张图，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async await 的执行流程。首先执行的是 console log 0这个语句，打印出来是0。紧接着就是执行 for 函数了。由于 for 函数是被 async 标记过的，所以当进入该函数的时候，JavaScript 引擎会保存当前的调用站信息，然后执行 for 函数中的 console.log 1语句，并打印出来1。接下来就执行到 for 函数中的 await100 这个语句了。这里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啊，因为在执行 await100 的这个语句的时候，JavaScript 引擎背后为我们默默做了太多的事情。那么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语句拆开，看看 JavaScript 到底做了哪些事。当执行到 await100 的时候，会默认的创建一个 promise 对象，代码如文中所示。在这个 promise 对象的创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execute 函数中调用的 resolve 函数。JavaScript 引擎会将该任务提交给微任务队列，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解过的。然后 JavaScript 引擎会暂停当前携程的执行，将主线程的控制权转交给副携程执行，同时还会将 promise 对象返回给副携程。主线程的控制权已经交给副携程了。这时候，副携程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调用 promise then 来监控 promise 状态的改变。接下来继续执行副携程的流程。这里面我们执行到 console 点 log 3，并打印出来3。随后，副携程将执行结束。在结束之前啊，会进入微任务的检查点，然后执行微任务队列。微任务队列中有个 resolve 100的任务等待执行。执行到这里的时候，会触发 promise 点 then 的回调函数，如文中所示。该回调函数被激活以后，会将主线程的控制权交给 for 函数的携程，并同时将 value 传给该携程。for 携程激活之后啊，会把刚才的 value 值付给变量 a，然后 for 携程继续执行后续的语句。执行完成之后，将控制权归还给副携程。以上就是 await async 的执行流程。正是因为 async 和 await 在背后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才能采用同步的方式编写出异步的代码来。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Promise 的编程模型依然充斥着大量的 then 方法，虽然解决了回调地狱的问题，但是在语义方面依然存在着缺陷。代码里面充斥着大量的 then 函数，这就是 async 和 await 出现的原因。使用 async 和 await 可以实现同步代码的分隔来编写异步代码。这是因为 async 和 await 的基础技术使用了生成器和 promise。生成器是携程的实现，利用生成器能实现生成器函数的暂停和恢复。另外，V8 引擎还为 async 和 await 做了大量的语法层面的包装。所以了解隐藏在背后的代码，有助于你加深对 async 和 await 的理解。Async 和 Await 无疑是编程领域的一个非常大的革新，也是未来一个主流的编程风格。其实啊，除了 JavaScript、Python、Dart 和 C Sharp 等语言也都引入了 Async 和 Await，使用它不仅能让代码更加整洁美观，而且还能保证该函数始终都能够返回 Promise。最后留给你道思考题，文中我展示的这段代码整合了定时器、Promise、Async、Await。你能分析出来这段代码执行后的输出内容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